why 怎么了 why 怎么了要是世界你们怎么懂 about you are saving my heart and my heart away go on and on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下雨了啊。 嗯， 这场雨下的其实又是一场上班雨。 对， 而且我发现好像这个北京大部分地区都已经降雨了，对吧？提示一下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哈。今天呢，这个白天呢是阴转雷阵雨，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夜间呢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温度是23度，限行尾号呢是4和9。 同时也提醒这个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开车的时候你也注意啊，考虑一下行人的感受，不要开车的时候，尤其在水坑的地方呢，不要溅起太大的这个水花。 是这样的。而且呢，早上起其实啊，我还是想是继续这个绿色出行的。 哎， 我一下来之后发现这个瞬间啊，鞋湿了，背包也湿了，我算了，还是开一次车吧。后来发现这种天气其实真的不应该开车，路上这个交通状况不算特别好。 是， 但这个时候就提示我们了，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过路口的时候甭着急，因为着急之后您也不一定过得去，对吧？还是礼让一下啊，礼让一下你之后这个道路会更畅通，可能就因为您停这一会儿，这道路就不一定能卡死了，对吧？ 对。 同时呢，这个多让人行人，大家都有事，让人行人先走吧，还是那今天来聊的话题呢，其实跟这天气有关系，比较伤感。下雨天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哎呀，特别伤感。 本身在上班的时间赶上暴雨如注，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你听咱们节目，感觉这眼不光外边的下雨，眼泪也哗哗的， 眼睛里噙着泪。今天到底要聊什么？ 经常陪你聊天的人突然不找你了，感觉什么样？ 不说了，全是眼泪。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关于一直跟你聊天的人突然间不找你的感觉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中国制造业工资的水平呢，10年翻番，机器人将取代工人。中国呢，不再是曾经的廉价劳动力的天堂了。经过10年啊，这个实际工资的增长呢，也是将近一倍以上。制造者呢，也是正采用这个自动化的技术，投资研发新增的这个附加值更高的产品。与此同时呢，许多的企业也是依赖政府补贴，几乎没有盈利，有的甚至亏损。制造业者呢，也是适应的时间并不多了。 我们再来说这个呢，也是和这个手游有关系，那就这个王者荣耀啊出新规了。 从 近期开始吧，这个12岁以下每天限玩1个小时，如果你超时的话会强制下线。根据报道，那么热门手游王者荣耀将推出防沉迷系列，也就是专门针对12周岁以下，包含12周岁的未成年人，每天限玩1个小时，并且计划上线晚上9点以后就禁止登录成功了。那么12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每天限玩2个小时，超出时间的玩家呢可能会被游戏强制下线。就有一些强制的措施了。 昨天也是跟大家分享过了哈。再来继续关注一条，那么还有这种操作吗？大学生宿舍啊，这个长绳水桶啊开始掉外卖，到底能懒成哪样呢？来看看福建的师范大学的宿舍楼下的外卖小哥送来这个外卖之后呢，一些同学就不愿意下楼了。小哥呢就将这外卖啊放入他们提前准备好的篮子或者水桶当中，他们用绳子将篮子吊上楼。王也说了，我当年怎么没想到呢？ 当年那时候外卖也没这么发达。 我还真跟你说，这当年我们还真想到了。而且我就跟节目当中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那时候那是用什么篮子呀，徒手扔啊。真的，我跟你说，摊煎饼那个大哥呀，那个臂力啊，那个准确度啊，我跟你说，要打篮球肯定比现在挣得多。 就被你们给练出来了。 其实真不是，是当时啊，这个宿舍楼呢是临街的，然后呢，当时住宿的朋友呢就早上起吃早饭啊，就发现底下有卖煎饼的，就跟大哥买一煎饼，想吃煎饼，他说行，你把钱扔下来吧。扔完钱之后，摊完了，人家徒手， 你跟这边这接着，你就不用这个把身体啊探出窗外， 嗯， 在里边等着。 哎， 这煎饼一定不是砸你脸上，就砸你胸口。 对，热腾腾的一个煎饼就从楼下就飞上来了。 张着嘴，没人能直接给你扔嘴里的。 扔嘴里哈。 对，但是啊，我觉得这样这个还挺危险的。 对对对， 开玩笑是开玩笑， 嗯， 而且就是。这孩子们是不是现在有点太懒了？ 我也这么想啊。 最早啊，你说咱们那时候上学啊，可能就自己得跑趟食堂， 嗯， 对吧？上食堂之后，那时候还你还真不是说拿着钱拿着手机就能买饭了，先得换饭票，还记得吗？先得买饭票，买完饭票拿着饭票去买饭。 那可能我们上学的时候比你那个时候 要 先 进一点， 先进一些。 你比我大这么大岁数，怎么会先进呢？ 读的年头长啊。 对，那时候买完饭票之后，你还得拿饭票去。买这饭，买完饭之后你还回来还兑饭票，因为有时候剩那几毛几是吧？ 我们那会儿真没有饭票，我们都是饭卡呀。 谁？那是上大学的时候了。 你说 高中啊、初中那时候绝对是有过饭票， 哦， 对吧？而且还兑换，挺麻烦一件事。你看现在孩子们，你这手机上一动，人家外卖给你送到楼底了，不行。我拿不了，你给我拿篮子吊上来吧。 所以你说 有没有这么夸张？ 越发达， 人越懒， 对，反而是助长了人的这种懒惰的情绪。 这二维码怎么扫啊？怎么付款啊？啊，不用，对，不用这个现场付，直接提前付。 手机支付啊， 提前，对，嗯，这是高级啊。 我们接着来说吧。这个北京北站喊这个爱运动的小伙伴注意了，你可以来这儿打球。 嗯。 球场就是江湖啊，那么如今呢，江湖又有了新的技能，那就是在火车站打球。2022年冬奥会京张铁路动工，那北京北站暂时停办客运业务，3000多平米的候车大厅啊，现在处于闲置状态，而且北站目前呢仍保留了售票业务。那记者也是从北京西站了解到，说结合呢当前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这样一个现状， 嗯， 那车站呢对北京北站的候车大厅进行了再利用，打造了乒乓球、羽毛球健身中心。 哎， 羽毛球馆呢是从6月26号就已经开始正式运营了，预计将营运到2018年的6月30号。 嗯， 那么一层大厅里边还设置了8块羽毛球场地和4块乒乓球场地，还铺设了专业的地胶和木地板。 嗯，又多了一个健身的好场所哈。继续来关注，我们来看看地铁啊，地铁方面消息。那这个。据记者了解啊，这个6月26号呢，与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联合在房山县启动了手机一卡通乘车试点之后呢，又于8个站点呢布设了这个16台一卡通的这个功能的设备一体机。那市民呢也是可以通过呀，这个该设备呢自助来办理这个一卡通充值啊、退卡呀、购卡呀、查询业务等等，并可以选择像这个微信啊。支付宝移动支付的方式。据了解呢，北京地铁首期呢也是在8个站点呢去布设了16台设备，分别呢是为地铁1号线国贸永安里站、6号线青年路站、7号线广渠门站啊，还有这个9号线丰台科技园站、10号线的首经贸站、15号线的北沙滩望京东站。 哎 啊， 嗯。哦，我们继续来说啊，这个是 哎，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啊。 嗯， 其实我觉得刚才这条这个资讯也是又方便了我们， 是 对吧？你看这现在这个充卡，可能我好说实话，好像没坐地铁。你给大家分享一下，买票的时候这微信现在还不行是吗？ 不行啊，现在不都是刷卡吗？ 哦，不是，就是说你他人家不是说能这个微信的支付啊，可微信直接支付吗？这不是这个充值什么的吗？充值一卡机就拿微信咔咔这么一扫。 反正现在不是已经设了这几个主要的是8个地铁站点儿， 嗯， 然后呢，在这几个重点的站点 大家都知道了， 先推广一下啊。好， 没错，继续往来关注，我来看看， 接着来说吧， 暖心的一件事啊， 嗯嗯， 暴雨当中啊，暖心的奶奶也是徒手清理了排水口。近日呢，一位老人呢，在这个暴雨当中呢，徒手清理了排水口的视频呢，在网上热传，被称为呢是暖心奶奶。那他呢已经是这个年近80了哈，视频当中的头发花白、身穿白色上衣的这个牛奶奶呢，也是蹲在地上，一手撑地，一手来清理堵在排水口的树叶等杂物。 嗯， 原来呢也是因为这个长沙市啊，这个降了暴雨，很多下水道呢也是被杂物给覆盖了。牛奶奶也主动的这个将清理了这排水口当中的杂物，因为蹲下时间太久了，清理完之后他已经站不起来了，最终呢也是被路人搀扶起来。而牛奶奶说了，这没什么。是我一个老太太应该做的事儿啊。 嗯， 你看看， 向老人家的觉悟学习啊。接着来说，这个姑娘啊，最近得了一个怪病，什么怪病呢？就是啊， 这个感觉身体被掏空。 哎， 啊，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像这姑娘一样的话呢， 嗯， 其实呢，建议您可以不妨去上海体验一下这个魔都首届减压展。 嗯， 确实是展出了很多种让我们想都没有想到过的减压方式。 哎， 比如说有这个发泄屋、摔碗、 嗯、 枕头大战， 嘿， 还有这个碰碰球撞击，还有包括冥想啊、发呆呀、啊，各种各样的，反正想一想都觉得心里边好像舒畅了很多呢。 嗯，枕头大战，你看拿着枕头就像电影当中啊，打完之后满天飞的那个各种鸡毛鸭毛。 没错，这就是上海出现的主题减压屋，啊。打人摔碗一屋子都是钱。 对， 最近这个上海推出的这个魔都减压展也是由美金屋、 嗯、 还有摔屋、摔碗屋等十个主题减压屋构成的。 嗯， 那能够感受被金钱淹没的那种满足感，还有体验 能不能带走点呢，就太好了， 那就不行了。 嗯， 摔碗的快感，还有呢就是婴儿在妈妈肚子里的那种安全感， 嗯， 以及和陌生人拥抱的一种亲密感， 还可以和陌生人拥抱。 那 嘿， 触动了你是不是？ 对，触动我的心弦了啊！不是，我觉得其实就是现在确实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压力， 嗯、 无论来自于工作呀、生活呀、家庭啊、 对 家人等等哈、啊。这个时候真的需要自己来去找一个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方式， 为你的情绪找一个出口。 哎，或者是跟人聊天，但是啊，这个经常陪你聊天人突然不找你了，这就比较尴尬了。 哎， 啊，今天聊聊的话题，经常陪你聊天人突然不找你了，感觉怎么样？ 那就像是 嗯 嗯，那就像是萧亚轩唱的那首最熟悉的陌生人。 你还记得吗？是爱让 来自萧亚轩的一首最熟悉的《陌生人》，注定今天的节目， 嗯， 是一场很悲情的节目，很伤感的节目。 还好这个时候窗外的雨好像已经停了。 哎，咱们这个地区可能雨已经小点了。再次提示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嗯， 虽然这个心里比较伤感啊，小雨淅淅沥沥，这时候可不是小雨，小雨哗啦啦啦啦的下着啊，但是心情一定要好，一定要好啊！ 嗯、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之后，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心情。咱们来看看大家，哎，我先问问你吧，就是因为刚才这个，我刚才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还挺满意，觉得这个跟我这有共同的心声，怎么你说说自己这有什么样的经历？哎，经常陪你聊天人突然不找你，什么感觉？别哭别哭了，擦干眼泪再说，没事儿啊，圆圆。 不是不是，主要是、就是。 没事，没，无论是友谊， 比如聊得比较投机、嗯，然后呢，慢慢觉得大家好像越来越远了。 是说当初我和你。 有你什么事儿？这样的人在我的生活当中好像太多了， 特别多。 嗯， 哎，无论是友谊方面，还是爱情方面，其实我们特别想听听爱情方面。 确实没什么太多，但是你会发现，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啊， 哎， 你身边可以留下来，就是陪你聊天儿，长时间。聊天而且聊得比较、 投机 比较深入的， 停不下来的， 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而且就是越来越难找了， 对对对， 对吧？ 可遇不可求啊！ 你看，要说人家年纪大啊，不是说哎什么优势没有的啊，经历多呀，对不对？ 我的不开心不是因为这个话题，而是因为又被打击了年纪。 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啊、确实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说经常陪你聊天的人突然不找你是什么感受。 是， 我觉得就这个朋友，刚才我看了很多人的这个，他说的其实比较文艺，比较能戳住这个人的心理。他说别或许了，我就是梅西啊。他说了，他夜里永不，他像啊夜里永不熄灭的灯，一开始你可能嫌他刺眼，可后来他熄灭了，你就失眠了。 哦， 哎，你看人家这个，你说， 我觉得就是说，当比如说陪伴成为一种习惯， 哎，好，这词用好啊。 就是平时这个人经常出现在你生活的周围、 嗯、 然后有什么事情呢，可能你都会和他商量一下，但是也许当时他在你心中并没有那么重要。 哎， 只是因为这种长期的陪伴，让你形成了一种习惯，有些事情遇到了会想到他。这样久而久之形成习惯之后，如果他有一天离开了，那你可能是真的不适应。 不适应，大概这个时期应该维持到多久啊？ 看你们的缘分有多长啊！ 你看，我觉得真的，我们组有这么一个知心的姐姐啊， 知心大姐姐哈， 哎，知心大姐，知心姐姐啊，之后你就觉得哟，凡事都不是问题。一聊感情话题，你看，哎呦，娓娓道来，跟你讲述这个爱情当中啊，友谊当中的这个情感问题。特别的好，赶紧把自己这感觉发送给圆圆，圆圆给你解读一下啊。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哈。这个泽在努力，他说了，嗨，这没什么，可能他同时聊了好几个，有一个比我这先到手了，就不需要我了吧？ 哦、 最后但是倒是成了我成了放不下的人。 就是他是始终没有释怀的那个人。 不是，就比如说啊。人家其实是跟你聊天，追求你，就是对你有好感，他比较主动。可是呢，其实人家可能聊了好几个人，突然间人家放手了，你受不了了。 对对对， 哎， 就还是因为一种习惯。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是否真情真心，对吧？当你动真情、动真心，无论友谊、爱情的时候，你都会就当失去这个朋友啊，失去这个恋人之后啊，自己感觉都不是特别的好。 而且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相互的。就是说，既然呢，他和你聊，就是说和你走得比较近，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也不拒绝和他聊天，那我觉得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忽然忘了想说什么了。 哎，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广播节目就是弊端就是在这儿，大家看不了咱们的表情。就为大家分享一下，圆圆现在已经兴奋到不用看词儿，就不用看大家的互动，就直接哎对着这大家，就感觉底下坐着几百号人给大家这个讲述着。 都在请教知心大妈一些感情问题啊。但是江湖上有传言呀、 啊， 就是所有这种扮演什么知心大姐姐啊、知心大妈这样角色的人， 其实自己 没什么感情经历。 不是。不一定没感情，自己一定受过伤，自己受伤太深，他才能够帮别人走出这个逆境来。 一般都是旁观者清，所以看得 比较清晰哈。继续我们来关注啊， 哎，我突然想到， 你说， 就是你始终在今天这个话题当中， 啊、 就是一种置身事外的感觉。 啊， 你难道你不应该说一说自己的感受吗？有没有切肤之痛？ 哇，这像这么多年这个节目，原来居然给我挖了一个坑，还让我跳不出来。我这个，呵呵，我们就没什么可说的，基本上。 好，我就不形容你 这时候其实 这个表情， 其实这个就应该推音乐才对啊。不是，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嗯、但凡啊，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是属于那种比较重感情的人， 嗯 啊，这个原能作证、啊、 是 是 是， 比较重感情，无论对朋友啊、同事啊啊，这个啊都是比较重感情那种，所以说但凡就是说这个当一个朋友离开之后， 嗯， 其实肯定每次受伤的还是我。 哦、 就每次都是这样、 嗯、 就基本上你比如说有我经历过，比如朋友从北京离开北京去其他地方、 嗯、哎 啊，然后呢经历过这个很好的几个朋友，然后各自分开，因为一些什么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实每次比较伤感的是我啊、 嗯、 然后第一个打电话的可能还是我，就是给大家再往一块聚一聚啊，这种还是我。 知道为什么老姐要给你挖这个坑了吧？ 为什么？ 就我觉得你作为男性的角度、 啊、 而且又是一个比较重情义的人、 嗯、 应该会有一些就是在友情方面， 嗯， 然后会有一些这样的体会。 不用帮我往回找吧了啊、 嗯、 哎，今天聊的话题，经常陪你聊天的人突然不找你什么感觉？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继续来关注，来看看其他朋友的说法哈、啊、 嗯， 这个第一眼的意中人他说了很生气，也不敢胡闹啊，怕自己不够重要。 哦， 确实、 嗯、 但是我怎么觉得其实但凡是经常聊天的哈，不是两个人一个人一直跟人尬聊，怎么吃饭了吗？啊，我这吃完了，吃菜了吗？ 聊这么有的没的哈、 不是这么尬聊的话，其实两方一定是都注入心血了， 嗯， 对吧、 嗯、 其实也不用谈什么自己重不重要。 哎 啊， 嗯，我看到这位叫猫的树，他说呢，最难过的就是他不删你，也不屏蔽你，但是就是不理你。 哎哎，对， 不论你怎么找他，还一直在你们共同的好友之下，然后点评论呀、啊、点赞呀、啊，哎，好像这个人呢就是视你如空气。 嗯，这是最气人的。但是我看到这张图的时候，刚才我看的，稍等啊，哎，有人家呢是留下了自己第一次聊天和最后一次聊天的经历，而且给咱们发过来了。 哎呀， 你这也会觉得，你虽然人家啊，把你删了，你看人家就评论自己的图片，咱先说一下这图片吧。 嗯， 那人家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呢，是这个，这咱看不出是男孩先跟女孩说的还是怎么着啊？嗨，我们认识吗？我是物理学的，应该不认识。哦哦哦，然后呢，他说从同学那里加的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啊，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希望认识一下。这是第一天认识的场景。 嗯， 但是最后一天呢，也就是最后一次聊天呢，其实还是同样这个人先说的话，说晚安，以后可能没有早安了。然后这个被动者呢也说了一条，说把我删了吧，我怕忍不住找你的时候、 嗯、 对方已经发出了这个什么朋友这验证了。 虽然只有两张截图啊，但是这中间一定发生了很多故事。 嗯 嗯， 可能截图没有一个上午一下午。 对，不会吧？那这表面太 不会 不 会 不会，这一定是经历了时间。 哎， 嗯，从这个男生主动，我们能够从这个图片当中看到，是从男生主动、 嗯、 然后转变到了就是女生投入感情了。 你怎么能看出这是男生主动啊？这个、我看半天，我刚才为什么没说这看不这光凭头像看不出男孩女孩啊？ 就首先判断这肯定是发生在一对就是中间成为了情侣的这样一对男女之间。 嗯， 然后我觉得一般都是男生追女生吧。 嗯，这有道理、 而且又是学了那么一个啊、 哎， 就是男生比较多学理科的专业 啊， 嗯，所以我判断这个刚开始打招呼的是男生， 嗯， 但最后陷进去拔不出来的是女生。 哎呦，你看看啊，人家也给自己这个图片评价了一下， 哎， 说想尽方法靠近我的是你， 嗯， 一键删除不说再见的还是你、 哎，一般走出来的都是女生啊， 没错，多伤感，你看多适合今天的天气啊和当时的心情。今天来聊的话题，经常陪你聊天的人突然不找你了，什么感觉？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已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越 年粤语，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看猴哥我72变， 点个福临门东北大米给俺瞧瞧。 有五至七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 408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敲开一成不变的我是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无鱼来了》，我是吴景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那下面时段节目开始之后呢，哎呀，就感觉这你看下雨天聊着一个感情的话题，多么的应时应景啊！ 就是在你本来已经被这个大雨的天气，然后影响你出行的心情的同时呢，再 给你 泼兜头泼上一盆冷水，让你来一个透心凉。 咱们要这样不要啊？经常陪你聊天的人突然不找你了，什么感觉？ 嗯， 是今天的互动话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那母亲不愿进城啊。两个儿子呢给他建了一个300亩的花园啊，在四川，一名70多岁的老母亲呢也是舍不得离开自己的老家，不愿这个随儿子去进城生活，于是这兄弟俩呀就在这个老家呢给他建了座300多亩美不胜收的大花园，供母亲去颐养天年。母亲说了，自己特别开心，特别幸福，值得我们学习。 嗯 啊， 好孝顺的儿子。 对， 嗯，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是一只熊， 嗯， 他表达他的心情啊，还不让人买东西了咋的？最近的这个美国的一个酒水店的老板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是一只熊啊，也不知道怎么就转悠到店里去了，然后呢被店里的甜品所吸引，不断的四处嗅着，然而呢还没等到这只熊要偷点什么糖果来吃，老板呢一边击掌一边跑了出来，然后把熊给赶跑了。 嗯。 这个不是待客之道啊，哪怕他是一头熊了。 这家里来的熊能把人吓坏了哈。继续的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游客呢在天坛的单臂桥啊躺卧理疗。这个近日呢有这游人呢就在天坛公园这个纳凉啊，骑卧在这个天坛单臂桥下，这视频呢在网上也是引起了关注。其中呢有人就说了，这个单臂桥呢汉白玉有理疗的功能，效果赛针灸啊。天坛公园的管理处的相关人员也是说到了，说这个视频当中情况是属实的，多发于在夏季的傍晚，且由来已久了。园方也表示了，说来纳凉的人呢多为附近的居民，其实这举动呢有自娱和这个随意性， 所谓在单臂桥理疗啊，效果是无稽之谈。那有病呢还得上医院，公众切莫以讹传讹啊，这个陷入误区。同时呢，园方也是将加强管理，对违反北京市公园条例啊，影响游客正常参观游览以及其他不明行为，及时的加以劝阻。 哎，嗯，我们接着来说，这是日本开卖方形的西瓜，而且卖相十分的可爱。 哎， 但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最近日本的一个地方的特产方形西瓜开始出售。不过呢，为了追求外形的方方正正，这些西瓜还在生长期的时候就被采摘了，所以呢，看起来卖相很可爱，但是味道并不可爱。 嗯， 至于价钱呢，哎，反正买家买得开心就好了。 嗯，这事儿其实跟咱们北京大兴的这个朋友们说啊，一点新鲜感都没有。 对，而且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方形西瓜就7块成这样。 但是咱们这个庞各庄就早就已经有这样方形西瓜了， 关键咱们口感还好。 你吃过？我没吃过。 我想到庞各庄的西瓜，那一定是胃不虚传。 继续来关注，来看看网红工厂啊。确实，最近这网红呢是越来越火了哈。 嗯。 这个，但是呢，你看人家的平时生活其实也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那这个二轩啊，应该是拥有10000多粉丝的主播，粉丝每天给他刷1000元的礼物。550元是直播平台抽成，剩下450元呢是才归他啊，这个和他的这个经纪公司。直播间呢仅有6平米，包括了电脑、桌椅、灯光板和地铺。他一天吃住啊全都在这里，想月入过万，每天必须直播8个小时，至少坚持3个月。 嗯， 啊，而且就需要苦练，这个很长时间。 哎。来说说这北京朝阳街头出现的中国红版的共享单车。 嗯， 最近呢，这个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附近的便道上，一款中国红色的共享单车悄然亮相。那这款单车的颜色呢也是喜庆啊，在街头十分的显眼。网友说了，怎么看着看着还有点像小龙虾呢？ 这网友就经常能把这个任何东西想到吃。 对对对， 啊， 就感觉是通感啊。 会不会那有人把壳给爆了？ 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不文明行为， 哎，没错，没错， 啊，谴责了 啊！对啊，不过红的，我觉得确实可能相比其他颜色，看在增添了我们城市一道风景线， 没错， 对不对？ 嗯， 那么亮丽哈，来看看那个北京中考啊，现满分考生一切完美，仍存小遗憾，都满分了还仍存小遗憾呢哈。 嗯， 来看看北京的中考成绩公布之后呢，北京。这个一个同学啊，是获得了文化课540分的满分成绩。不过学霸呀，说还有一点小小的遗憾，感受一下这个人家的成绩单啊。而这样的超级学霸呢，每天学到10点，人家就休息了啊。中考前呢，甚至为了补觉啊，每天晚上7点多就睡觉了。他还自曝了自己兴趣爱好广泛，爱听崔健的歌。 好像是昨天对这个新闻也是有所了解，好像这一位考生只是体育成绩好像不到满分，对， 啊， 就稍微欠了那么1-2分， 哎， 但是人家这个文化课的成绩啊确实是满分啊， 就这还感觉自己有点小小的遗憾。 嗯， 哎呀， 下一步就是， 但是我怎么觉得这些学霸们当时上学的学霸们都跟我们分享的是啊，我这回家不学习，我回家老看电视。 你有没有想过，也许这就是学霸真实的心声呢？人家确实是没有，也没有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在可能去刻苦攻读上，可是人家就是游刃有余啊。 这么一想，当初我也算一个学霸，但我怎么天天跟家就那么刻苦的看书呢？ 看的什么书？ 小说。 哎呀。好在就是虽然看的是小说吧， 嗯， 但是呢至少帮你打造了文化功底啊。 啊， 嗯， 啊， 嗯， 啊， 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是如何拍好证件照，教您几招。 嗯， 首先就是在拍证件照的时候建议您穿深色的衣服，然后如果涂一点这个 BB 霜啊或者是粉底遮瑕， 哎， 那么气色看起来会好一些。 嗯， 拍照的时候呢建议您双手自然的下垂放在膝盖上，背脊要挺直，然后让脸部出现在相片的正中的位置。 嗯， 随意平视前方，不要死盯着照相机， 哎， 以免显得目光呆滞。还有呢，就是把头稍微低一些，让下巴呢微微的收起来。 嗯， 而且拍照的时候啊，尤其拍证件照的时候，不要过度紧张啊， 嗯， 保持一个放松的状态，避免耸肩。 哎， 就是看起来这个照片呢，不要照的人很拘谨。 嗯，放松一些。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这个比较好照证件照的地方，第一个人家就是会帮你这个修片儿， 嗯， 修得特别好。第二，在照的时候，人家会提示你， 我是记得就是2年前、 嗯、 然后去拍就是更换身份证、 嗯、 然后拍这个证件照、 哎哎、 这个应该是很多人以前心里的痛哈。 对， 那这次我发现照的时候呢，其实人家是给你选择机会，就是你照完一次觉得不满意， 人家还能再 还可以再直到你满意为止。 对，就确实是这样、 嗯、 因为 非常人性化的服务， 身份证上面的照片好多人啊都是觉得哎呦怎么这么难看啊， 是 确实，尤其因为他呀使用的年头稍微有点长，你就会觉得就经历了自己这么多年的变化，再看当年的时候啊实在有点拿不出手， 尤其像身份证啊这种的证件， 嗯， 这也算自己的门面吧， 真是这样、 嗯、总是拿不出手， 哎， 心里边好像就确实有所缺失。 我跟你说，尤其是什么大家一块儿出去玩需要身份证的时候， 嗯， 对吧，比如说报个什么团，人家就说身份证 上交身份证 啊，上交身份证的时候，或者是都需要出示身份证的时候，特不好意思，就那个照片就觉得哎呀这怎么，你想这个二十多岁30多岁的时候拿出一18岁那照片，你当时什么心情， 嗯， 看看哎呀怎么办怎么让人看啊，还 好。那其实这么一对比的话反而让别人觉得你现在是越活越年轻了， 你是不是动哪儿了没有 嗯 嗯，继续来晚上关注我们，来看看刚才提到了一个游戏叫王者荣耀哈。 哎呀 真是，就是昨天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跟这个于淼分享过这事儿、 嗯、 就是看到一个父子啊，他们俩人呢在一块吃饭的时候，然后父亲就在带孩子在一边玩手机，其他叔叔来，哎，孩子玩什么呢？孩子不说话，父亲说一句啊，给我打王者荣耀呢。真的是这么一个事儿，而且孩子看着应该就小学左右哈。就因为王者荣耀呢，父子俩也出现了争执。湖北的民警呢接到了一位妈妈的报警电话，说这个他的孩子呢和家人闹矛盾之后走上了高速了，特别的危险。民警随后呢也是找到了一个正在步行的男孩，此时他已经泣不成声了。男孩告诉这个民警啊，今年已经14岁了，刚参加完中考，因为天天抱着手机玩王者荣耀，这个常惹爸爸生气。当天呢是一家人本是开着车去武汉，路上呢就因为这游戏引发了争执，男孩爸爸呢就从这个就近的高速口下了高速停车，之后父子俩就吵起来了。 嗯，家庭矛盾，但是我觉得这两父子都应该反思一下。 哎， 嗯，一个游戏何必当真呢？ 嗯， 接着来说吧，这个是小伙子街头遛狗，这本来也是一个经常常见的一个事情嘛。 对呀。 哎，但是警察叔叔发现之后就大惊啊，说这哪是狗啊，这是狼啊。最近呢，这个巡逻民警遇到了街头遛狗的小陈，发现小陈遛的那是一只狼啊。小陈说了，说他是3年之前在草原上捡回了这只被遗弃的小野狼，但他当时确实以为是狗啊，后来呢随着这个狼不断的长大才确信确实是一只狼。那么小陈呢也是把狼带进了城，试图消灭这个狼的野性，但是还好吧，最后这个小狼的归宿还是不错的，被放归大自然了。 嗯，继续来看看这个，这是一只真狗啊！刚才那是这个假装的遛狗，其实遛的是狼。这狗狗说了：“我来瞧瞧你们演奏的怎么样。”近日呢，就在土耳其国际伊兹密尔音乐节的户外演奏会上，当维也纳市内的这个管弦乐团正在演奏门德尔松的第4交响曲《意大利》的时候呢，一只狗狗突然闯进来了。只见呢，它慢慢的走在舞台中央啊，然后呢，在小提琴演奏家旁边站定了。似乎好像在欣赏着音乐。 嗯， 现场观众也见到这一幕之后啊，不禁的爆笑了起来。大家都对这个小伙子的出现，是小家伙的出现啊，这个感到惊喜啊。 嗯， 乐手们也都忍不住的偷笑起来。 哎，应该是一个很精彩的小插曲。 嗯， 我们再来说一条吧，这个是点一点鼠标就能够种菜，这真是现实版的《植物大战僵尸》来了。相信呢，很多人都曾经玩过一个游戏叫《植物大战僵尸》。但是你可能没有想到过，如果种菜也能这么智能的话，点点鼠标就能种， 嗯， 还能自动料理，这确实让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如果现在呢，确实是梦想成真了，因为确实有这样的一款智能种菜机器人， 嗯， 可以解放人类的双手，它能够24小时值守菜地， 嗯， 一键种菜，自动化管理，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种菜的乐趣。 对，足不出户还享受什么种菜的乐趣？ 对，我在想种菜， 足不出户其实享受的是吃菜的乐趣。 很多人就是喜欢这种耕种的这种感觉，其实就是一种种菜的乐趣。 嗯， 你必须要劳动，要付出才可以。 但是人家这应用的不是说咱们这个就像那开心农场自己种的这种， 嗯， 肯定应用的是这个农民伯伯们种地的这个，就是大棚当中啊， 对吧，土地当中啊，用一些这个现代的科技，比如说最早你说这个比较这个费人工的啊，像比如说开什么这风口啊，这大棚当中的风口啊， 嗯， 以前都是真的是纯人工上去爬上去之后，人工把它拉上来给再拉下去，后来有绳，再到现在其实就按一个按键， 智能化， 世界智能化，天窗打开了， 嗯， 哎等等，这些现代化的设备就非常的这个智能了啊， 哎， 方便了很多这个农场啊是吧，或者农庄啊种菜的这些这个事项。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经常陪你聊天的人突然间不找你了，感觉怎么样？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我们来听一首邓入比的《Friends》。 刚刚是一首来自邓入比的 Friends、嗯、 这里是不出的乌鱼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互动话题。经常陪你聊天的人突然不找你了，什么感觉？ 嗯， 就是找不着这人了。 上半段好像很多人其实首先想到的还是感情， 嗯， 情感，就是男女之间的这种。 哎、 嗯，其实想一想，就是友情之间也是会有很多以前的老朋友。 对，没错，没错，没错。 就是聊得特别投机的朋友，然后现在大家好像忽然之间找不到话题了。 对，可能其实就是这样，就是 也没什么交集。 哎，就是这突然间这个不找你的感觉，你就是可能用歌来形容啊。就像张学友的那首歌，心如刀割。 哦哦哦！ 哎，是不是？就像好妹妹那首歌，相思赋予谁，对不对？像什么金志文的那首歌，流着泪眼泪说分手。 最近没少听歌啊。 你这不用，你老就关注不了重点呢，怎么？ 嗯 啊，其实就是这种感觉，心里边哎呀。 而且一般都是你在乎的人才会带给你这样的一种感觉。 没错， 嗯、 没错啊。来看看这个朋友们怎么说啊，关于这个经常跟你聊天的人突然不找你的感觉，看看其他的朋友吧。 这位叫贺小仙的朋友说了、 嗯、 经常找你聊天的人突然不找你了，都是我不理别人、 嗯、 他是属于那个还比较潇洒的， 就比较厉害， 嗯， 脾气大， 嗯， 那种是吧， 是吧， 我哪知道啊，你看着我、啊、 我也不了解他呀。 啊，对对，脾气比较大、嗯、我跟你说，就但凡这样的人啊，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朋友，也没人爱跟他聊，你知道吧？就是那种就感老觉得自己特别厉害，就是觉得哎呀，那这我这哪有人敢不理我呀？ 但也许是那种拿得起放得下的呢， 哎， 就是不会是。 你看这句话说到 家了，很纠结于一段可能你挽回不了的一段友情也好，爱情也好。 可能对于咱们来说，就重感情的人来说，哎呦，每天在纠结，在思索，在考虑这件事到底怎么办，怎么回事，怎么思考、 嗯， 人家就拿得起放得下，没关系。 嗯 嗯，是吧？就是这感觉吧？ 对 对 。哎，从来没认识过，就不就行了吗、 嗯？ 对吧？再来看看那个程浩宇，他说了，那他一定是找别的女孩聊天了。怎么就把我们男孩说成这样了呢？ 我是想说 啊，你说 你可真聪明啊！ 看来原来平时都是这样是吧？ 嗯，就是总是被甩下哈。 哎，以后我要当村长，他说了，说大家都是那种每天手机不离手的人， 嗯、 要回你信息早就回了，不联系你的人是因为不想联系你。 嗯、 对对对对对。 对。 哎，那这么说就是我有时候给你发微信不回，其实是不想回复，还是真是忙？ 那肯定是因为一些身边其他琐碎的事情，然后忽略了有手机微信、啊、 还是因为就是关于工作的事就不爱回。 对啊，聊点这生活当中呢，可能我就 我跟你有什么可生活可聊的。我跟你啊，但是就确实是这样、 嗯、 一个人回复信息的速度真的能够代表他是否在意你。 对 对 对, 对 吧，就像比如在意你的人可能洗澡的时候 嗯 啊也会回你信息，而且回的不一点不比平时慢，跟你语音啊，这洗澡时候咔咔，这视频就算了、啊。 但是能听到那个水声。 哎，能听到，但就这种感觉，就是说，其实他一直会把手机带在身边。 对 对, 对。 哎，在意的人，不在意的人， 生怕错过你的信息哈。 不在意的人，就是你什么时候啊，就感觉你联系人家，人家不爱搭理你。 就有一句话说，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哎，其实是装睡。 嗯、其实我觉得每谁也不是说那么傻哈，在感情当中也不会太迟钝、 嗯。对。 有过一次，有过几次之后，你可能也心里明白，可能对方并没有那么在意你， 嗯、 或者呢，还要刻意的要远离你。 嘿。 可是呢，你宁愿继续装睡下去。 不用再理他了。 嗯，对。 不用再理这种就是装睡的人了。对吧，不用再理，就把你当成一个怎么比喻，就比喻成文玩核桃一样，想起你了玩两下，不想你揣兜里了，这种人不用理。 嗯， 原来是这么，是不是这么想， 就是决绝一点应该是这样想的。 你看看， 但是有些人他就是他就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他放不下呀，要不然也不会这么纠结呀。 真的是，哎，你 是不是， 哎，这感情专家啊，以后不能叫你袁了啊，袁老师。袁老师，这感情方面的袁老师特棒，真特棒啊。来看看其他朋友哈，这个前任他说了，说再也不用每天醒来第一时间摸起手机给你发一个早了。 嗯， 就是说的虽然是感觉自己解脱，但其实内心当中能够感受到他的伤感， 还是有点惆怅哈。 哎， 嗯 啊， 我看到呢，这个朋友叫铁老头，他说、 嗯、 我们曾经像情侣一般的亲密，可惜最后我们什么关系也没有了。 哎呦，多不好啊，多伤感啊，你觉得？跟紧我也说了，一个经常陪你聊天的人突然间不理你了，很正常，因为他找到了比你更重要的人，而你只不过是他以前无聊的时候用来打发时间的傻子而已。 或者只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过客，也不要把自己想的那么卑微嘛。 嗯嗯，嘿，哎，原我跟你说，上这么多年节目，今天我发现你就坐在这儿之后，哎呦，闪闪发光，真的是有感觉， 智慧的光芒， 哎呦，太棒太棒！我再跟你说，你再给人分析一下啊。这个我找一个难度大点的啊。哎，这个这个 LV 酱他说了，我难过不是你和别人好，是看到别人那么容易就可以替代我的存在，对我来说没有人可以像你，但对你来说每个人都可以是我。 嗯， 嘿，你看咱们，我觉得好多听众也是这感情方面专家。 对， 解释解释， 这有什么可解释的，就是这两个人的交往当中并不对等啊。 嗯 嗯嗯，一看就是一方投入的过多，而另一方可能有，就是咱们不说爱情啊，就是朋友之间可能也是这样。 嗯， 你可能很看重这个朋友，就把他当做你的知己啊， 嗯， 啊这样的朋友。 嗯， 但是也许在对方来讲，他可能真的就只把你当做是一个泛泛的朋友。 哎， 嗯， 那这种时候我们通常会怎么做呢？应该 这个时候， 嗯， 这个时候我觉得就看你自己想怎么做了。 嘿，比如说， 嗯，如果你真的是很在乎这个人， 嗯， 不管是友情也好，爱情也好， 嗯， 那肯定就是不管他是怎么样的忽视你，你还是会一往无前，是吧？继续付出， 嗯， 随叫随到的朋友， 嗯 嗯。如果说你也觉得好像自己需要一种平等的关系， 嗯， 那就抽身而退嘛，是不是？什么时候该转身就转身嘛。 看这期节目不仅就大家听不够，我觉得我自己这做就是跟你聊，我都觉得聊不够。 以后人生经历当中少走一些弯路哈。 特别感谢大家能够一直在这儿听一个没有什么感情经历的人，在为大家分享这个跟自己的感情的一些见解啊。 感觉掰扯的还很有道理的样子。 没错，其实聊这么多，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我真是觉得哈， 嗯， 能够做到经常陪你聊天的人一定是非常在乎你的，把你当回事儿的人，我觉得需要的是互相去珍惜，互相理解，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两个人坐在一块儿慢慢去解决，而不是说每对情侣啊或者每个朋友都要走到最后这一步突然不找你了。 嗯， 对吧？好吧，珍惜自己身边人，珍惜那个经常跟你聊天的人吧。 没错，就像珍惜今天这个难得的一场雨一样哈，落点又落回来了，怎么样？ 真棒，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宝贝。 明天再见喽，送上最后一首歌，来自王铮亮的《越走越远的旅客》。 一趟列车叫岁月，它开得缓慢却从来不停歇。我搭上它和你告别，一走就走到了想你的今夜。我饮着一箱艳阳和风雪，心底有个地方和你重叠，只有孤独的面对这世界，才知道站在你身旁愿望多强烈。这个越走越远有很多话藏在心里没说，有一些眼泪，一些苦涩，等再见时你来收割。这个越走越远的旅客。 北京时间9:00。 FM 986，再。